9669微笑提示。 进入到秋天以来，天气渐渐转凉，早晚的温差呢也非常大，感冒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管是医院还是门诊，到处都是感冒咳嗽的患者。那体质比较弱的人呢，就很容易感冒或者被感染。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在秋天的时候，到底应该如何预防感冒呢？今天的微笑提示跟您分享秋季预防感冒的小常识。第一点要注意的就是空气要流通，最好在早中晚各开窗户通风三次，每次15分钟为宜，既保持了室内空气的清新，又抑制了细菌的滋生。那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关窗户，因为夜晚的温度较低，冷风侵袭很容易引发哮喘等疾病的发作。适当的锻炼也是预防感冒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那在天气凉快之后，随着体感的舒适度的提高，运动的人呢也多了起来，比如说登山、步行、打太极都是耐寒锻炼的项目，也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生活的作息上同样不能马虎，很多人在夏天睡得很晚，作息不规律，但是如果这样的作息时间延续到秋天的话，容易造成抵抗力下降。所以在季节交替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保证规律的休息和生活的节律，早一点上床睡觉，适当的延长睡眠的时间，同时还要记得多补水多喝水。在均衡营养方面也要注意了，那在天气转凉之后，人们的食欲可能会大增，干燥的季节多吃一些滋阴润肺多酸的食物比较好，比如说像银耳、梨、藕、葡萄、苹果，少吃辛辣的食物，适当的贴一贴秋膘。最近的北京呢，因为早晚的温差较大，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早晚加衣，尤其是老人和孩子以及一些体质较弱抵抗力较差的人，早晚出门的时候呢带一件厚一点的外套。虽然说春捂秋冻，但这话呢也要因人而异。那在秋装的选择上呢，也要充分的考虑到舒适度、防护和保健等多种因素，天气转凉一定要记得照顾好自己。感谢收听本期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喽。 想知道你近况，我听人说，还不如你对我讲。经过那段遗憾，请你放心，我变得更加坚强。世界不管怎样荒凉，最亲爱的，你过得怎么样？没我的日子，你别来无恙。依然，亲爱的，我没让你失望。让我亲一亲，像过去一样。我想你一定喜欢现在。

慢动作，靠前车无忧。 金秋旅游欢聚丰台，2007丰台旅游季开始了。丰台旅游委邀您秋游世界公园，在这里不仅能观看盛世空前的花车大巡游，2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微缩景观也定会让您惊叹一日游遍全世界。 换工作就是换老板， Boss 直聘用聊天的方式找工作，直接与老板在线谈条件，提升找工作效率。搞错老板吃土，搞对老板吃肉。下载 Boss 直聘 APP， 换个新老板。 大家好，我是曲婉婷。 大家好，我是 Joanna 王若琳。 大家好，我是胡夏。 大家好，我是怪兽。 我是石头。 我是马虾。 我是冠佑。 我是阿信。 我们是五月天。 我是高雅麟。 我是陶虹。 我是卓依婷。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和我一起听听经典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 爱我别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曾经用歌声打动过无数人的王杰，今年的6月份呢是现身了一档卫视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演唱了《一场游戏一场梦》《安妮》《不浪漫的罪名》《他的背影》等等多首经典歌曲。但是没过几天，他就在舞台上宣布推出最后一张专辑之后就会退出歌坛，永远离开。这样的一个宣布呢，也让所有人都非常震惊。现场呢，他用毁掉的嗓子沙哑着艰难完成了自己心爱的歌曲。时隔多年，他的歌细听起来依然好听，但是声音可能再也回不到从前了。今天969，我是周周。王杰可以说是一代人的回忆，那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收录于他的专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当中的一首悲情歌曲《他的背影》。 是什么，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在我心头。多少年以后，有人说，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也许它确实很美丽，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哦，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记得那一天带着想你的日夜期盼，迫切的不知道

9696，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前两天日活8000万，月流水近30亿的王者荣耀真的是太火了，火到什么程度呢？火到可能影响小朋友们的学习，甚至被人民网连续发了2篇文章质疑。而有个80后，8年前还只是一个自称为连续2次创业失败的屌丝男，学生时代是一个爱玩游戏的问题少年。2009年开始，他靠游戏开始了第3次创业，2014年便将公司做上市了，一跃成为了身家60亿元的亿万富翁。在刚刚，他还入选了2017年胡润全球少壮派白手起家富豪榜，并以78亿元的身家位列这个榜单中国区的第15位。他就是游族网络的创始人兼 CEO 林奇。1981年，林奇出生于浙江，从小就是一个痴迷游戏的孩子，学习成绩一直不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从小学3、4年级开始，游戏就成为了他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在老师和同学的眼里，林奇就是一个成绩烂爱玩游戏的坏孩子。即使临近高考了，同学们呢都在苦读，希望能够上一个好一点的高中，他却在天天逛游戏厅玩街机，玩成了一个高手，并且常常沾沾自喜。进入了高中以后，林奇对于游戏依然是爱不释手，这也让一直开明的父母开始担心了。或许是从来不管他玩游戏的父母突然变得严肃，也或许是玩了这么多年的游戏玩腻了。从此之后，林奇开始控制自己的游戏瘾，平时用心学习，并在2000年取得了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在大学的4年里，林奇很快地学习了计算机编程，并从此成为了高手。凭借着高超的计算机技术，他经常接一点小活赚点外快。但是林奇自己却说，大学4年我有2年在吃盒饭，而吃盒饭的时候也有一半的时间在盯着电脑。2005年，林奇毕业之后萌生了创业的想法，他借了亲朋好友的钱开了一家软件公司，略带玩票性质的创业终究是没有出头之日的。没过多久，林奇就栽了跟头。24岁的小林要经验没经验，要管理不懂管理，连财务这么重要的板块都是稀里糊涂的。结果6个月不到，这家软件公司员工尽失，现金也被财务卷走。常人可能受到了这样的打击，估计就老老实实的去找工作了。按道理来讲，林奇靠着过硬的技术能力找一份好工作并不难，但是他却偏偏不信邪。在2007年，他又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叫做优益互通北京广告有限公司。吸取过第一次失败的教训之后，林奇的广告公司一开始也算是有模有样，业绩盈利都算可观。但是懂得了企业内部的运营管理，林奇又倒在了与外部企业的合作上。为了让公司更快地壮大和发展，他找来了一位投资人寻求融资，并把公司的业务铺得很大，结果被投资人摆了一道，最终融资泡汤，他身上也背了一身的债务。林奇外表给人的感觉是平易近人的，但是骨子里却倔得很。2次创业失败并没有让他觉得屈服，反而让他更为成熟。在选择了创业领域之后，他做过仔细的分析，自己的第一大兴趣就是爱打游戏，第二就是看金庸和古龙等武侠小说。能不能把两者结合到一起研发武侠游戏呢？2009年，28岁的林奇成立了游族网络。70后、80后从小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各类英雄历史人物以及武侠人物早已经深入到了人心，成为了这一代人最明显的烙印。当时的70后、80后也依然是娱乐消费的主力军，网页游戏符合他们工作之余的游戏习惯，而游族开发的游戏也瞬间满足了这类人群的游戏需求。在度过了前2年的瓶颈期之后，游族终于在2012年迎来了爆发。33岁谋划转型，36岁的他已经身家78亿元。没有谁的成功是偶然的，只有经历过前期的跌倒与失败，加上对于自己的了解和坚持，我们才能够达到林奇现在的境界。9696老板说，听他们的创业故事，我是周周，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Thank you.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你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经典969，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钟跟你一起分享经典好歌曲。那继续要推荐给大家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杨宗纬的想对你说。这首歌呢是由苏打绿、吴青峰为杨宗纬精心准备，是一首带着一点迷幻的抒情摇滚歌曲。吴青峰说的字字中地，而杨宗纬唱的是句句贴心。这首歌充满了自我疗愈的能力，当我们在被工作和生活压得喘不过来气的时候，停下脚步，深呼吸，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吧，就像这首歌一样，要给自己一些喘息，一些放空，同时也要给自己一些关爱。 想对你说，说些什么让你好过，怕怕对你说，说了什么触碰伤口。你说一定是你的错，所以他要离你远走。我眼中的你，年华美丽，盛开如诗。别害怕去喜欢你的样子。我说别让别人的错惩罚自己，反复却痛，一生之中那未知的曲折和寂寞，让人胆怯，让人折磨。时光的手将未知的过程换来结果，会让痛苦晒过。伤心过，不用遗忘，不用闪躲。一生之中那未知的曲折和寂寞，让人胆怯，让人折磨。用时光的手将未知的过程换来结果，会让痛苦衰落，来结果终有值得紧握。爱看似容易，若无勇气终将吞去，恨看似坚硬，若你愿意，我陪你过去，过去。 和挂满湿的泪，

其实在多年前还有一位女歌手也有着女神的称号，就是蔡健雅了。蔡健雅的别找我麻烦这首歌呢，来自于蔡健雅在2011年发行的说到爱这张专辑当中。创作的灵感其实就源自于蔡健雅的亲身经历，因为只要她有户外演出，每次必下雨，就感觉好像有一片乌云跟着她一样。于是她从幽默自嘲的角度写下了这一首《别找我麻烦》。歌词里写的是生活里的小麻烦，却用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让人看到了阳光的一面，而不是埋怨。慵懒轻松的唱腔更是让人感受到心情愉悦。那在这样一个下午，继续跟你分享到的就是蔡健雅的这首《别找我麻烦》，希望在这首歌曲当中，你也能够丢掉所有的烦恼。 睡了吗？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转个弯，却绕到了飞机场，发现没钱在身上。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劝你在挑战我的乐观的乐观。哦、oh, 你还想怎么样，搞得我快抓狂，求你帮个忙，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是注定我穿上了白衬衫，那一杯咖啡偏在我身上倒翻，不如跑一趟，想见他却刚打烊，妙不可言的下场。啊，乌云乌云快走开，你可知道我不常带把伞，带把伞。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